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咁咧佢就系亚洲目前为止咧少数仅存咧保存咗欧洲19世纪花园坟场建筑风格嘅一个地方。当时欧洲兴起咧就系话将坟场变成系一个花园，俾大众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细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除咗有呢个喷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参天嘅大树，我谂超过100年。探险队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又回到你的節目感怒感言，今天講的是房屋問題第二節。我很高興請到我身邊的希，就是我們本土研究社的一個研究員，非常年輕，都專責負責房屋的。上一次已經講了很多，講真的，其實我們做政策前研究真的很有趣，有時候呢你是想為了打擊那些東西呢就去做研究，但是呢研究得咁上下你發覺原來攞齊嚟用呢都是非常之好的炒樓的技巧來的。咁就睇下你點睇呢集啦。咁嚟到下一節呢我哋就講就頭先上次講比較喺外國究竟其實香港啲辣椒有幾辣先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打擊到樓市，因為譬如你頭先你講嘩如果我係唔係首次置業就要 15% 税咁然後再嚟就係如果你話係外國人或者係公司買樓仲再又再多 15% 咁話成三成嘅税喎，香港買幾入買啲乜嘢要畀三成税咁多似乎好嚴重，係咪可以咁理解呢？ 係我哋去一去張圖片先。 好，我睇下圖一。這張圖挺漂亮的，畫得很搞笑的，就比較世界各地的買樓和買樓的收入有多好賺，我不是看不明白究竟那些數字怎麼來 的呢？其實就是一個我們做了一個一個簡單的一個個案分析的，就是我們就分析世界上六個主要大城市啦， 六個城市 情況都跟香港似的，就是都是在亞洲，即是香港啦、新加坡啦、悉尼啦、倫敦、紐約，點解要揀佢哋咧？因為佢哋都係同香港一樣，都係啲 世界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啦，出名貴啦，係咪先？ 同埋東京咁樣， 樓價貴啊，好生活好困難。 咁依件事做緊咩事呢？就係我哋假設一個外地人，即係佢唔係依六個城市嘅本地人嚟嘅。咁如果喺依六個地方想投資一間屋。 是想買樓啊， 以外地人的身份買一間屋，跟住然之後用700萬買咗一間屋。 700萬買是港紙700萬。 港紙700萬。跟住然之後每月收15000蚊。 嘅租。 冇錯，跟住一年就18萬港紙啦。 係呀。 跟住就10年之後用1400萬買返出去。 即係當10年升一倍。 係升一倍。 咁好多地方都有呢個比例啦，係咪？咁所以當係一個好 generic 嘅場面啦。就係700萬買樓 ,10 年之後你1400萬買返出去。中間呢每個月呢就收返相應嘅租金。 係冇錯。 咁有咩意思呢？咁點解要咁比較呢？ 因為其實你買一間屋啦，或者持有一間屋，即係成個過程裏面其實你要面對林林種種唔同嘅税嘅。即係譬如一開始可能買樓就有個印花税啦， 係香港印花税。 跟住你持有物業，香港就可能有差享啦，跟住有啲物業税啦， 物業税， 即係外國就係一個租金收入咁樣啦，係啊。 外國喺租金收入都要當係税，香港都有都要當啦， 其實就係一個租金收入嘅税咯，但係香港就會叫做物業税嘅，係。跟住賣出單位，跟住人哋就可能有啲資產增值税啦，咁香港就可能冇啦。 咁我哋都好多海外嘅聽眾啦，大家應該對於喺加拿大喺外國買樓好熟悉噶啦，買嗰下咧就唔好咁多税嘅，賣嗰下咧就抽你好勁嘅所謂資產增值税， 跟住咧咁簡單講下咁唔同嘅地方嘅税有啲咩分別啦，咁樣未有結果住嘅，咁就係講下唔同嘅環節，就係即係譬如買入單位嗰下咧，咁香港嘅税係最高嘅，如果作為一個外國人。 係咩？買樓嗰下最高税係香港， 因為一路都重複就係，如果你即係正正經經一個外國人喺香港買樓，咁就要俾 30% 税嘅。 係，哇！咁好辛苦啦，啲外國人即係應該唔應該喺香港買樓啦，係咪先？ 跟住咧，咁新加坡咧就同香港差唔多，咁就大概係24%。 係咩？都好勁。 新加坡都係個印花税 嚟嘅。即係新加坡買樓都係。 即係如果你唔係本地人都貴嘅，咁悉尼就低好多啦，8%。 哦，輕強啲。 係，咁倫敦咧就係、是、視乎樓價3-15%，咁都係再即係輕強啲啦。咁紐約咧就冇一個針對外地人嘅税嘅，買樓嗰下，所以都係只係俾樓價1.9%到嘅啫。咁樣東京咧就有東京嘅税個就好複雜嘅，林林種種咁樣，即係有買樓嗰下嘅收購税啊，跟住有消費税啊，有啲登記税啊咁樣，咁就係大概10%到啦，各樣税唔同。 咁我哋就會香港好辣喎，咁係咪最好呢我哋？ 但係最奇怪嘅地方就係、是、通常唔同嘅地方呢就係即係佢各種唔同嘅税項之間嘅税率係好平均嘅、 嗯、 但係香港呢就係、是、第一下最辣，之後嗰啲就係差唔多係全球最低咁樣。係、 哦、 啊，咁係講返之後會有啲咩税呢，咁就譬如持有單位啦，咁香港好簡單，就係、是、有一個差享同埋有一個物業税啦，如果你租嘅單位。咁差享就係、是、我諗都係全世界最低㗎，就係、是、一個你個單位嘅租值嘅 5% 咁樣。 租值嘅 5%， 唔係樓價嘅 5%。 唔係，租值嘅 5%。係啊，跟住然之後個物業税呢就係、是、個租金收入，跟住減咗一啲可以免税嘅 expenses 嘅 15% 咁樣，係、嗯、即係就算計租值嘅 15% 咧，香港嘅一個持有單位嘅成本都係喺全世界嚟講好低嘅。 嗯嗯嗯， 係咁樣新加坡咧就係、是、個年租值嘅 16% 咁樣， 嗯， 跟住然之後另外租金收入咧就要再另外收 22% 嘅。係，咁都高香港成 6-7% 啦，如果淨係計收租嗰下。跟住就悉尼呢就好重税嘅，如果你只係攞嚟收租嘅話就 37% 租金收入嘅。 嘩，即係話我喺悉尼如果租一間樓出去每個月租1000蚊，咁我其中有成300多蚊要攞去交税。 係，跟住就紐約同倫敦都好高嘅，倫敦就要收租金收入嘅，即係佢一開始係有一個頭50,000磅嘅收入就係收 20% 啦，如果50,000磅以外嘅收入咧，即係500,000啦，以外就要收 40% 咁樣， 一路打上去， 一路打上去。咁一開始 20% 都高過香港啦。 嗯。 跟住紐約就大概租金收入嘅 30% 度。 嗱，講到呢度我提一提先啦，即係數字好複雜啦，係咪嚇？咁但係咧，似乎香港嘅政府咧就係覺得你買樓收租咧係唔需要點打税嘅。 係、啊、或者打好低嘅税， 打好低税，但係外國政府就唔係咁諗嘢喎，即係譬如你買間樓，然後話啊，我收租過日子啦咁，喺你收租嘅過程裏面咧，佢會拎走好多錢嘅喎， 係20-30% 咁樣， 即係坐底講緊十幾係嘛，最多可以去到成30%，即係話外國政府有個思維，我哋聽得出係嘛，就係、是、你要買樓收租嚟賺錢咧，政府就覺得呢啲錢唔係我想鼓勵你做嘅， 係或者係同嗰、那個地方嘅一個入息税差唔多咯，但係因為香港入息税好低啊嘛，所以佢都收得好低。 就算我哋用呢樣嘢嚟比較啦，香港嗰個樓宇嘅嗰、那個税項都未追到入息税嗰個水平啊，會唔會啊？定係差唔多？ 差唔多，差唔多， 差唔多。所以其實香港咧就當你係即係全世界各地可能都當呢一種收益係入息税咁上下嚟打税。咁但係因為香港入息税不嬲低，係咁、啊、但係其實都仲有少少唔同嘛。係， 仲有另一個環節咧都好決定性影響。 好，咁就繼續講。 就係、是、一個資產增值税。 哦，咁呢個係香港人聞所未聞啦。即係如果你成世喺香港住，你就唔會聽過一種税——資產增值税啦。 咁就係以上頭先比較嗰六個城市咧，就係、是、香港、新加坡同埋悉尼係冇嘅。 就冇所謂資產增值税啦，你賣出去嗰下唔使特別俾一筆。 紐約、倫敦同埋東京就有資產增值税嘅，咁大概就係3-4成咁樣。 3-4成， 即係樓價升值，即係我哋頭先個 case 就係升值咗700萬啊嘛。係 啦，冇錯。 咁佢就會收3-4成。 哇！咁嗰度就好金啦，嗰度收嘅錢就遠遠 唔係2-3成，2-3成。 咁嗰度就超過翻香港嗰個開頭嘅嗰個印花税嗰個辣椒啦嘛。 跟住另外就係、是 仲有一個税， 係冇頭先講錯咗，就係、是、悉尼都係有資產增值税， 悉尼都有， 悉尼冇嘅咧就係冇遺產税。 香港人係冇遺產税， 香港、新加坡同悉尼都係冇遺產税嘅， 係 另外嗰啲地方就有啲遺產税， 即仲係要再俾一筆，如果你係遺產税嘅話。 咁翻翻頭先嗰張圖， 好，我哋睇多次張圖先嚇，有結果啦。講完咁多税，其實講來講去咧，就係想講一樣嘢啫。究竟你買咗一層樓，然後坐十年？賺 double 價錢賣出街，究竟你賺到幾多錢？ 係咁樣咧，去到最後咧，賺得最多就係新加坡嘅，就係、是、會賺660萬咁樣。咁香港就係以上六個城市第二啦，就640萬。係 香港同新加坡都威住啊！ 威住啊，係啊！咁其他地方咧都低過依兩個城市好多嘅。但係有個特別之處，我就要同意咁樣。咁樣香港嘅同新加坡比較啦，兩個都係亞洲嘅自由城市，但係新加坡咧就 近九成的房屋呢都是公營房屋來的。即是他們的市民呢是不受私人市場的波動的影響的。 是。 而香港呢就是有一半市民住在私樓，一半市民住在公營房屋。即是如果香港的樓價波動呢是有一半的市民是會受這些資金影響。 其實新加坡的模式即係我講真啦，我都喺幾十年前，即係唔係幾十年前，十零年前都聽過。原來新加坡話佢整而家呢一個所謂嘅私人同埋公共房屋市場嗰個分野咧，係本來係抄香港嘅， 係 啊，即係佢新加坡官員係親口話，我、哦、當年係嚟香港抄翻去。咁點知咧，新加坡就越做越好，就係、是、可以做到咧九成嘅屋咧係由公營房屋，只有10%-10%咧係私人樓宇市場。咁所以你可以見到新加坡咧的而且確，你私人樓炒樓炒到好賺咧，政府唔理你噶，佢有你賺冇所謂。但問題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大部分人係不受呢個樓宇炒賣嗰個波動影響。其實大部分人咧都係透過公共房屋咧可以揾到安居樂業之所。咁所以對於新加坡嚟講，咁呢個冇所謂，你咪炒咯，一般人都不受影響。咁但係其他嘅嗰啲國際城市咧，你就見到啦。佢哋會用資產增值稅啊，會用個租務收入嗰個稅咧，嚟減低你去進行呢個房屋投資同炒賣嘅意欲。咁、我就即係我自己個人都有一啲咁嘅經驗，就係話説咧，我喺即係早一陣子，我遇到一啲喺加拿大遇到一位銀行家啦。咁佢就咁同我講，佢話咧，對於呢個樓宇炒賣嘅真正投資人嚟講，即係佢話真正喺全世界投資樓宇嘅人咧。即係房產嘅人咧，而家已經係國際資金嚟啦，咁所以譬如有啲基金咧，係成個基金可能以億計嘅資金咧，係去唔同嘅地方去投資同埋炒賣當地嘅房產嘅。啊，對於呢啲國際資金嚟講咧，或者就算你喺香港有錢人，你攞住一億喺手，你究竟想投資邊度去賺錢咧？咁佢哋都要問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將呢一億抌落去邊一個地方係賺最多嘅？咁你望一望呢個税制呢個表咧？你就知道啊！呢啲對於呢啲國際資金嚟講，佢分分鐘就係諗：喂，我明明個樓價都係升一倍，但係等喺香港咧就賺成600多萬，或者即係賺到咁相應嘅數額。但我譬如我抌去倫敦啊、紐約、東京呢啲地方咧，分分鐘要蝕本嘅嚇。咁我同樣攞住一億咧，我就唔會想攞去嗰啲地方啦嚇。咁所以無形中變成咩？就係如果以國際資金嘅立場出發咧，佢係好願意將嗰啲錢全部抌曬喺香港或者新加坡。然後在這些地方炒賣，所以所謂放水托市就是這個原因，就是香港政府呢其實因為個稅制是這樣的時候，其實是吸引很多外國的資金流入我們的物業市場。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經濟學上除了所謂 demand supply 之外，有另一個因素可以決定你那個價格的，就是投入去這個市場裡面的資金。因為個資金帶一個供應，資金供應越多咧，其實就會將整體嘅價格咧向上推。咁其實香港嘅呢個咁樣嘅樓市咧，係受到呢個税制嘅影響，令到佢係有咁強嘅資金基礎去將個樓價維持喺高水位。咁呢個研究可以話係非常非常重要。咁你呢、這個坦白講啊，香港政府責無旁貸。因為税制係你定嘅。嗰啲漏洞唔去堵塞又係你搞出嚟嘅，你冇得話喂我哋係自由市場點點點，所以我哋唔做。喂你望下全世界，紐約係咪自由市場，倫敦係咪自由市場，呢啲都係高度資本主義嘅城市喎，係咪嗰啲係全世界金融中心同我哋香港同呢，甚至我哋要追趕嘅對象，但佢都冇好似我哋咁樣放任地有啲人炒頭。唯一一個放任嘅城市嗰個叫新加坡，但係其實佢唔係放任俾所有人炒賣，亦都唔係俾所有人受到樓市呢個無情嘅衝擊。佢其實咧係有一個好嘅保護網咧，係保護絕大部分嘅市民係有安居樂業嘅空間。咁呢個真係非常之大嘅問題。我哋本土研究社呢度有咩立場可以講咧？我哋面對呢個處境，香港政府應該點做咧？ 係，我哋會覺得即係。討論各種各樣的税，我想本研社而家一刻咧係未講到即係具體個税要點樣收嘅，但我哋會覺得即係如果討論關於房屋嘅税啦，咁我諗一般市民會覺得即係政府收税即係一個政府收入來源，即係加重市民負擔啦。但我哋覺得税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房屋政策嘅一個方面，就係可以確保香港起出嚟嘅房屋咧係落到去有需要嘅市民嘅身上咯，即係佢其實係一個房屋政策嘅政策工具嚟嘅。即係為咗達到呢個目標，我哋嘅税應該要點樣定咧？即係譬如會唔會係即係？ 可能是啲收租的業主又會有相應的税，去唔鼓勵他哋將他哋的資金去調去其他的投資項目咧，即係譬如你炒股票對民生的影響冇炒樓咁大噶嘛。即係我哋係覺得税其實係一個房屋政策嘅工具嚟嘅。 係，咁呢個咧，其實多數我唔知道大家熟唔熟悉所謂公共財政或者公共呢個 finance 即係公共經濟衡量。咁就係你嘅税制點定咧，其實係影響嗰個城市入邊嘅資金向咩地方流嘅。譬如我哋成日都埋怨好多年啦，就香港人咧係冇興趣投資高新科技嘅，冇興趣長時間投入一啲產業嘅發展嘅。其實背後很簡單的原因就是你買樓、炒樓是賺過你去投資一些高新科技的，那你那些錢自自然然就會流向一些容易賺錢的地方。那外國我們經常都說，喂，我們都想學外國這樣，等那些錢可以流向那些高新科技，那些長期投資的產業。那大佬，人家的稅制就是這樣 design 的嘛，那個 design 就是說，喂，你抌錢下來買樓我就抽回去重稅了。你試下買股票啊，你買高新即係投資高新科技啊，或者係捐錢都好啦，都係有多啲稅務優惠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方法咧，去引導嗰啲資金流向邊啲部分。嗱，最後咧，你可以收翻一模一樣咁多税嘅，因為取之東隅，失之東西隅，即係你呢一樣嘢咧係碌來碌去咧，其實我哋收翻嚟嘅公共收入都係咁多嘅啫。但係呢度咧其實係一個政策空間嘅，就係你點樣去調配你收翻嚟嘅錢咧？是會影響個城市入面嗰啲資金嘅流向，呢個並唔係政府話小政府大市場就可以迴避嘅藉口，因為你點收都係你決定啊嘛。咁喺呢個時候我哋就見到政府嘅責任嘅所在咯。咁本土研究社似乎係希望政府即係認清自己嘅責任啦，係嘛？即係係咪應該喺呢啲地方做多啲工作？ 係啊，同埋呢個會係我哋本土研究社未來嘅一個重要嘅研究方向。 係，所以我哋亦都可以從所謂嘅房屋問題。新研對去到公共財政啊，或者税制改革呢啲問題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長遠嘅思考方向啊。咁呢個可能遠咧，就係我講翻買樓先啊。我頭先仲有好多買賣樓嘅問題，房屋問題重中之重喺香港，尤其是我哋第一節一開波已經講係嘛，年輕人買樓難。咁但我哋落不落聽到啲聲音啊嘛，就係年輕人咧就捱唔起咯，係嘛？正所謂我哋老人家喺幾十年前一個人一日都打四份工，翻足唔知十幾個鐘頭先至儲到錢買樓啫嘛，你啲年輕人點解唔肯捱多啲咧？翻多兩份工，去少幾次日本，咁你咪可以儲到錢買樓，儲到首期咯。嗱，咁呢條數緊點計先？ 係咁其實即係房屋問題，而家依刻應該係一個全民嘅問題嚟嘅。但係我哋會即係聽到頭先你講嗰啲，即係老人家嘅都老生常談啦。即係當年我哋都咁難，點解你哋唔肯捱啊？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係要即係有一個世代公正嘅一個方面，就係講翻清楚。咁其實唔同世代咁樣整體咁樣具體咁比較，咁樣一整代人咁比較，咁樣邊一代其實會唔會而家一代人比以前難咗好多呢？ 嗱，即係呢個又係我哋本土研究社嘅特色啦，係嘛？你有啲咩老生常談，你有啲咩即係所謂常識咧？嗱，我哋都可以翻去做研究嘅，攞翻嗰啲數據出嚟，做翻一個比較，望下係真定假先嚇。無論係政府咁講，亦或有一啲街坊街你咁講都好啦，都可以去做研究嘅。咁啊，呢個研究究竟點做咧？而家 係咁，其實我哋就係、是有兩方面嘅，就係、是出張圖先。 好，我哋連續幾張圖要出下。 好，咁其實我哋就係好簡單嘅一個比較，就係、是、比較唔同年代嘅樓價同埋當時嘅一個工資中位數嘅比例。因為其實樓價上升，如果即係經濟發展咧，樓價上升係好正常嘅。咁啲人嘅人工越嚟越高，咁樣樓價就隨之越嚟越高㗎啦嘛。因為簡單嘅經濟學定律。 係啦，即係簡單係咁啦，就係話，譬如我哋而家用呢個350尺嘅樓嘅樓價嚟定，同埋比較咩咧？比較所謂入息中位啦，即係大家如果熟悉少少統計學都知道啦。我哋衡量一個城市一般人嘅購買力咧，就唔係用嗰個人均收入，係用人均嘅入息中位，即係話咧成個城市入面咧。啱啱好揾中間數嗰個家庭，即係排中間嗰個家庭，佢揾嘅錢係幾多咧？咁而家香港入息中位數，如果我冇記錯，household income應該係20000頭。 我哋係用個人收入。 如果係個人收入咧，就應該係10000多蚊啦，係嘛？ 16000-17000啦， 喺香港就係，即係話咧，嗱而家全香港就有幾百萬嘅打工仔，係嘛？ 啱啱喺將佢排成一條直線，中間嗰個人咧就當係二百萬個人先算啦，一百萬個人嗰個收入咧就係萬零蚊一個月啦，嚇。咁呢條數咧我哋就咁計。嗱，如果你話二十年前嗰個中位係低啲，咁當然樓價亦都低啲啊，嚇。咁今時今日咧，嗰個入息中位已經升咗廿年，升咗好多啦嘛。樓價如果升得急過佢咧，咁佢買樓就難咗。如果樓價升得慢過呢個中位咧，就買樓越嚟越易啦。係，咁啊，究竟呢條數？最後是點幾壓呢？ 係咁，我哋最依度咧就睇一睇張圖咧。其實我哋就係由八八年開始比較嘅，比較到二零一八。 九八八年去到比到二零一八，三十年嘅比較。 咁八八年有咩特別之處咧？八八年就係香港其中一代嘅主力啦，就係、是、baby boom 嗰代，跟、住去到三十二啦，三十歲嘅前後嘅一啲年份嚟嘅。 即係你五十六十年代，你五六十年代出世，咁去到八八年咧，你就真係儲夠錢買樓啦。係啊，所謂我嗰陣時你要。儲幾耐先買到樓呢咁樣？ 嗰陣時嘅公平，即係收入中位數大概係幾千蚊到啦。咁樣樓價咧就係當時佢哋嘅工資嘅十倍到，十倍十一倍到嘅。我哋見到依張圖， 十倍係年收入嘅十倍， 年收入嘅十倍，冇錯。 即係話咧，你每個月揾三千蚊，然後咧就乘翻十二，再乘翻十咧。suppose 上買到一個三百五十尺嘅樓啦， 係冇錯， 咁、都 OK 啊，都合理啊，係嘛？聽落去 咁樣係， 係咯，咁你年輕人梗係要捱下啦，係嘛？咁你就做即係做十年，喂大佬，而家香港人講緊供樓要供成三十年嘅喎， 係啊， 咁即係話如果我喺八八年買咯，我覺得好快供完嘅咯喎，因為我用曬成副身家，即係一蚊，即係一滴水都唔飲，咁就 十年 買到啦，係嘛？咁照計都儲籌期都唔係咁難喎。 係，咁就咁睇條曲線啦。我哋會見到即係可能係金融風暴啦，九息經濟唔好啦，跟住去到二千年中咧，條曲線其實係跌緊嘅，即係跌到去零四年度啦，跟住就係個谷底。 哦，零四年咧就最好彩啦，你買樓嗰陣時就儲好少錢咧就買，即係儲好短時間就買到，即係可能。儲八九年不吃不喝就買到一層樓 了，沒錯，咁樣去到而家就好誇張嘅，即係如果同八八年比較，就係 baby boomer 嗰代成家立室嘅年代啦。咁而家咧就係八十後、九十後成家立室嘅年代啦。二零一八年， 今時今日啦，係咁要幾多錢先 得啦？我哋見到最高嗰條線咧，就去到差唔多28嘅，就係即港島區啦。如果你喺港島區，就要用28年嘅工資先可以買到樓。咁九龍同新界相對低啲咧，就係22-23度。 嗱，咁簡單嚟講，嗰、個供樓個要求咧係翻咗一倍。 唔止一倍 嘅，因為你不吃不喝，就可以，即係你不吃不喝，就以前咧不吃不喝就十年就買到樓，而家不吃不喝要20多年先可以買到樓。如果你唔知點解死係要買香港島嘅樓咧，咁你就恭喜你啦嚇，你又仲難買嚇。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呢、這個表已經好完美咁 show 到，其實而家新一代嘅所謂剛出頭嘅年輕人面對嘅處境同。八十年代的人就很不同，因為如果我們看回整個表呢，由這個八八年去到零四年呢，那個 curve 都相對的可以接受的，都是十幾年就叫做買到了。哇，怎知道你過了這個零五年起呢，你就一路向上飆了。去到一零年已經是成二十倍嘅，喺港島買樓要。 係，所以而家依個表就睇到一個世代嘅一個房屋問題咯。即係而家依代面對嘅房屋選其實係同以前唔同嘅。咁除咗睇樓價同收入嘅比例之外，其實我哋可以再具體啲睇下而家依代嘅年輕人究竟住喺咩類型嘅房屋裏面嘅。 好。 咁下三張圖應該。 三張圖，即係下一張唔使睇。 係。 再一張。又咗一張係咪 ？A 張啱啦。 哦，呢張啱啦，好。 好，咁樣依張圖咧就係講緊其實我哋依個資料就係嚟自人口普查嘅，咁就係講緊。 即係政府俾我哋。 係政府俾我哋。 多謝政府。 問政府買嘅，唔好多謝。 我要俾錢嘅，真係唔該曬。 咁就係25至34歲嘅户主。即係 年輕 人 啦， 係啊，年輕嘅户主啦，唔一定係 業主，因為未必買到樓喎，租樓都計埋㗎。係 咁，我哋分咗四種房屋類型嘅，即係就自置房屋啦， 即係真係業主啦， 即係包括咗私樓同居屋嘅依個， 係 啊，跟住就租公屋， 嗯， 係啊，同埋租私樓， 嗯， 同埋其他類型。咁樣依三條棒咧，最深色嗰條就係1991年啦，因為我哋要就人口普查嘅年份嘅。咁樣依個都係同頭先1988年嗰個數相若啦，就係即係 baby boomer 嗰代成家立室嘅年代啦。跟住就2001年啦，跟住同埋2016年咁樣，即係三個唔同世代。咁樣佢哋25至34歲，即係啱即係年輕嘅人口啱出嚟做嘢嗰陣時，咁佢哋住喺啲咩樓嘅咧？咁我哋會見到即係睇自治嗰條 part 啦，跟住就係 91年嗰時咧就有超過五成嘅25至34歲户主咧，其實係已經買咗樓噶啦。是25至34歲已經買了樓， 咁好叻喎。 係啊，零一年嗰陣時嘅比例又更加高嘅，即係可能係五成個半，個 55% 咁樣。 係呢個都符合我哋頭先個圖表，因為我哋話嗰個字，即係個供樓嘅能力，即係買樓嘅能力相關。 係啊，依個都都同即係同政府講嗰個 storyline 都符合咯，即係政府就係香港人努力做嘢，咁上咗樓就會上樓啦，咁樣。係咁去到零一年咧，依個故事仲講得通嘅。係但係去到去到2016年咧，即係近期咧，咁其實香港人嘅年輕嘅户主咧，跌到去近四成係自置， 即係40%即係自剩翻。 係40%。咁我哋都比較翻以前，即係見到租公屋嘅户主咧，都係比以前少嘅。即係而家依代80後、90後嘅户主咧，嘅25至34歲嘅户主咧，租公屋其實係比 baby boomer 嗰代嘅年輕户主少嘅。 嚇！喂，呢、這個唔啱數啊，因為而家啲人成日話：喂，你後生仔嚇有樓唔去供，走去排公屋嚇、你哋真係不長進咁樣。 係 啊，點知原來91年嘅後生仔住公屋係多過而家。 即係而家鬧人嘅老人家住公屋係鬧多過老人 嚇咁好少，即係91年嘅年輕公屋户主係多過而家喎。 係啊 嚇，喂呢、這個真係同我哋成平時聽到嘅嗰個鬧啲年輕人好唔同啊！而家就 其實都同而家嘅公屋計分制好有關係嘅。 而家公屋計分制係唔同咗，因為 係啊，即係譬如如果你唔係家庭啦，你係個人嘅話，咁其實你係個年齡都係一個 factor 嚟嘅， 咁 你 係越老越容易攞到公屋啦。 所以而家年輕人，就算你窮咧，如果你唔結婚都排唔到公屋嘅。 哇！即係年輕人係窮啊，係愛踢責任啊，真係唉。 咁樣公屋又少咗，買私樓又少咗，咁去咗邊咧？咁就 係啦，咁租私樓啦。我租私樓， 成為到業主嘅人就租私樓咯，係啊。咁仲我 即成為到户主，即有自己嘅一間居住嘅房屋。 我諗仲有，因為依個數咧就係嚟自淨係分析户主嘅啫。所以我諗仲有一個隱藏咗嘅問題就係佢哋因為受房屋問題影響，連搬出嚟都搬唔到。所以其實我哋25至34歲嘅户主佔人口嘅比例咧，都係比以前跌咗嘅。 哦，嗱呢個好明顯啦，即係譬如你喺91年嘅時候啊，租屋都唔係咁難，咁所以你咪容易啲搬出嚟租屋住咯，或者甚至乎已經買咗樓添，嚇。咁但係而家嗰個户主嘅數目啊，都係下降咗好多， 冇錯。 咁呢個真係好大好大嘅問題。其實年輕人面對嗰個置業問題，其實係有時代背景同埋嗰個好嚴重嘅一個經濟結構問題啦。呢個圖表仲有冇？即係喺我哋呢個研究仲可以講啲咩咧？ 係，其實可以進一步分析嘅。究竟係做緊咩職業嘅人喺而家呢個世代仲買到樓咧？ 哇，好詳細喎！ 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究竟嗱打咩工你可以做到買樓先？ 係，因為下面嗰個字就太長啦，所以就嘟嘟嘟顯示。咁我就簡單解釋一下啦。 好啊，好啊。 咁其實最左手邊嗰條巴咧就係經理啊、行政人員啊、專業人士啊、輔助專業人士嗰啲嚟嘅，即係最 high rank 嘅一啲職業啦。 專業人士都喺埋入邊。 係啊，冇錯。 譬如醫生、律師喺邊度啊？ 就係第一排左手邊嗰三條啊。 即係要做醫生、律師咧，你又最有機會買到樓。咁呢都好明顯嘅。 係啊，跟住但係特別之處就係中間嗰排就係一啲事務支援，即係一啲 clerk 啊，或者係一啲 sales 啊，即係文職人員、 文員啦，同埋一啲服務性行業嘅人員。 即係香港最多嘅人啦， 係啊，就係、是、其實喺91年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買樓嘅機會都唔細喎，即係有成差唔多50%。 咦？嗱，我睇呢個圖表好有趣，因為原來你話醫生、律師加啲高級行政人員咧，嗰、那個自置嘅比例咧係 唔係自置比例，係依、這個係佢哋佔自置業主嘅比例係啊。 嗱，咁但係都好有趣喎，原來你話中間嗰啲即係服務性或者係支援性嘅人員個買樓個比例係仲高過。 係喺九 專業人士喎，即係專業人士喺呢個91年咧，原來係冇乜興趣買樓 嘅 喎。 個解釋唔係咁嘅， 唔係咁咩？ 係因為嗰啲事務性嘅人員係好多噶嘛，佔人口好多噶嘛，所以佢哋佔業主嘅比例就係五成到。咁咧，咁業主裏邊有四成人咧係專業人士嚟嘅，係咁嘅意思。 哦 ，OK，OK， 即係個佔比個問題。係 啊，冇錯。 因為人口量大啲，就唔係話佢買樓。 依幅圖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講緊，即係baby boomer 嗰代，佢哋三十歲嗰陣時買樓咧，其實你做啲事務性工作咧，即係做文職啊、做 sales 啊，其實都有機會買到樓嘅。 係，冇錯。 但係去到而家依一代80後、90後咧，買到樓嘅人咧，過六成咧都係專業人士嚟嘅。 哦。 即係你咧，如果你係做啲 clerk 文員啊，即係服務性行業咧，而家咧就係買到嘅業主裏邊咧，只係少過四成人係依啲人嘅啫。 哦，咁嗱，我就 我就大概試下咁講，可唔可以講得清楚？就係話其實睇呢啲表，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階級分野越嚟越明顯。即係話以前咧，你就做咩行業又好，你醫生、律師固然買到樓啦，你話你做普通文職啊、成嗰啲都可以買樓。但係呢個狀況嚟到2016年咧，就已經明顯逆轉啦。就係、你唔係做醫生、律師咧，基本上係好難買樓。嗱，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講咗非常之多嘅問題。亦都有講到，譬如究竟買樓係咪咁難啊？政府嘅税制係點啊？究竟年輕人買樓係咪真咁難？咁啊好明顯啦，年輕人買樓真係好困難。香港嘅社會越嚟越差，但唔緊要，本土研究社會同你一齊敢怒敢言，希望揾出更多解決問題嘅方法。 香港地少人多，要儲30年前先有樓住？逃犯條例係為公平正義？香港唔夠地，要用10000億起人工島？喂，咪亂噏喎！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為常識，建立民間力量，高官權貴利益輸送，我哋迎頭痛擊，反頭學者混淆視聽，我哋見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檔案。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